熱愛和不效忠自己國家的人做議員或者國員。捷克以俄羅斯前情報人員涉嫌參與2014年捷克軍火庫爆炸事件為由，要求18名俄羅斯駐捷克使館人員48小時內離境。捷克總理巴比什說，捷克情報和安全部門有充分證據，懷疑俄國情報人員參與2014年軍火庫爆炸事件。第一副總理兼內政部長哈馬切克說，18名俄羅斯駐捷克使館人員被認定為情報人員，他們必須在48小時內離開捷克。2014年10月，捷克東南部一處軍火庫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同年12月，這個地區另一個軍火庫又發生爆炸。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及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日后的防疫措施的放宽咧，会以疫苗气泡作为基础。李生在这 里，我不敢打。林郑是不是想将我哋呢一班有特别情况的人隔离呢一个社区咧？ 跟住有唐生在这里， 当我去餐厅吃嘢，我要俾个打针纸佢睇，俾埋身份证去对，觉得个私隐问题系几严重噶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特首就提出疫苗气泡为基础，到调整社交距离措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哋都是希望逐步有序咁回复常态。在回复嘅时候有风险，当有风险嘅时候咧，我哋要避免一刀切又停下开下，唔好一刀切嘅话咧，我哋一定要加强针对性嘅防控措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星期日呢、这个广东广西老店啊，咁啊喺直播室呢就有阿飞哥，有海南小弟马丁成。今日讲个题目呢就叫政权、政府同政党。之前呢要补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就现正生效。咁啊呢个三政啊，飞哥你点睇啊？ 三政嘅，大家就個政治，所以再唔分別嘅地方，再要一個權、一個府、一個黨， 係咧， 啊，全部都有個政治。 點分別咧？ 啊，點分別啊？啊，依啲冚唪都係我睇樣都係民國之後先出現嘅，中國古代歷史上嘅中國冇政黨嘅，貧黨嘅多咗，有貧黨論喎。 唔係嗰個概念 啊，唔係依個 political party 咁，依個政黨係兩回都係黨。咁但係你話黨權政咧，其中個政府咧，其實最煩。其實唔整之三樣嘢嘅，阿萬鼎盛。 點咧？ 你話政權、政府、政黨， 啊，仲有如果要孫中山嘅講法咧，除咗政權仲有治權，治權就近乎政府啦。但係政府咧，如果你英文嚟計啊，莫凱林呢兩個字你點分咧？一個叫 government， 一個叫做 administration， 係嘛？ 嗯， 你話。喂，你點分 government 同 administration？ 所以有啲人咧，中文嘅講法咧，就將個 government 咧譯做政體， 都得 啊。政體變咗政府咧，就變咗 administration 啊。所以個政體就表示嗰個制度，嗰個制度嚟講嘅政體。所以香港嘅 government 咧，回歸以來都冇變嘅。但係咧，邊個負責領導人咧？我哋就可以啊，林鄭嘅 administration， 梁振英嘅 administration。董建华嘅 administration 都系董建华政府、梁振英政府、林郑政府 咁讲都得，但系我有另外一种解释咧。政党啊，最后先讲啦吓。政权同政府佢个有区别喺边度咧？政府有各级政府，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细到咧一个乡都可以有政府啊，更加唔好讲县啦，佢哋系一个政府。但政權呢就應該是中央先有政權，你不可能說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就有一個政權，你沒有的。 是啊， 你那個政權呢是阿爺授給你的，或者說 政權就是阿爺， 或者說 政權下的足香港政府， 或者說民選都可以，他是一國兩制有此一說、但是政權呢就一定是中央的，是一個一个国家又好，一个政治实体又好，先谈得上政权。政府有冇政权呢？有权，但是中央俾你嘅，俾几多，几时俾，几时攞翻转头，中央话事、所以各级政府咧，佢仲有一个除咗级别嘅分界咧，佢仲有一个分工。嗱，比如讲，你一个中央人民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佢有财政部，佢有外交部。佢有国防部，佢甚至有农业部、有工业部，呢啲都系政府。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嗰个体制嚟讲，佢哋嘅全称应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嘅国防部。佢系有啲咁嘅区别。咁我哋今日讲政权同政府拉埋政党咧，就好有呢個內在嘅聯繫嘅，政黨咧，頭先飛哥講咗啦， 三角咁樣 樣 噶嘛？ 唔係三角，政黨咧，飛哥講得啱，中國歷史以來冇嘅，即係你話咩君子群而不黨嗰啲唔係呢個概念，呢政黨嘅概念咧係由呢個民主政制先至有嘅。 是啊，所以在外國的話，這個是一個鐵三角來的。在外國政府， 外國都有很多外國， 不是，即是我講緊在一個民主選舉的底下的話，那個鐵三角就會，你政府如果是，你政府好像中國這一個體制的話，其實政黨是沒什麼需要講的地方。 怎會啊，中國正是需要講一黨專制，而且 即使講外國，佢個政黨嘅發展咧，分好多唔同嘅部分。最早期嗰種叫做封閉式嘅政黨，叫做 caucus party， 後來又變咗叫做係 mass party， 即係叫全民呢個民黨。後來又發現咗一種叫 catch all party， 叫做全民黨。二次大戰之後啊，然後跟住而家又出現一個叫 media party， 叫做媒體黨。所以外國講政黨都係五花八門嘅，佢所以問題就唔可以話，三樣嘢係一個鐵三角嘅分辨，其實佢係一種多元性嘅對對政治嘅稱呼。咁但係咧，你講呢個政權咧，頭先阿馬丁盛講咧，又唔一定係你頭先講下中央呢、這個係用中國而家目前嘅立場嚟講啊，呢個政黨政權係屬於中央。但係如果你睇翻咧，因為要孫中山的講法咧，佢早期講搞中華民國嘅時候咧，佢就列出咗政權就係其權在民，所以佢嘅政權就係民權，即係人民 講 嘅。佢講 事實唔係咁嘅， 搞訓政啊嘛， 千祈唔好信佢啊！ 佢政權在民，佢咁講。咁但係咧，你如果要睇翻中國歷史咧，嗰、那個政權咧就唔係在中央，係在乎一家一姓。即係中國歷代咧就話啊，明朝係朱家天下，宋朝係趙家天下，唐朝係李家天下，係屬於一家一姓嗰個權、那個管治權、統治權。咁呢個中國以前嘅政權咧，就在於乎你係邊個姓嘅，係嘛？ 咁你但係而家問題就是、推翻咗君主專制之下咧，就出現呢啲情況啊！個政權係屬於邊個？咁就變咗咧，就係、是、個含義就係大家都唔同咗。 因為好似喺外國美國嗰種選舉嘅話，佢選完之後邊個贏，佢要將個政權交出嚟噶嘛。 嗰、那個完全唔同啊！我哋唔好講外國先，搞掂咗香港同搞掂咗中國先。 Okay. 政黨中國開始有政黨咧，係全部引入嚟啲柏萊科嚟嘅，因為中國根本唔知道咩叫黨。中國共產黨咧就係蘇聯打住共產國際嘅名頭，喺中國建立一個為佢指揮嘅一個小弟弟黨或者一個黨支部嚟嘅啫。咁所有嘅中國嘅政黨咧，佢有一個共性，就係佢嘅目的都係要達到攞中央政權最高嘅政權呢個目標。你如果呢個政黨話我唔係，我只不過係地方嘅啫，我要攞一啲即係我呢個街區或者我呢個市區呢個權利，咁呢個政黨咧唔係一個好完整意義嘅政黨。嗱，你好似以中華民國在台灣嚟到舉例啊，佢由蔣經國開始開放黨禁、開放民主政治，佢係允許唔同嘅政黨。通過選舉奪取呢個中華民國嘅最高嘅權力嘅，咁呢個係真係中國開天闢地未試過嘅，可以和平咁樣通過民選，通過政黨嘅更替，軍方係中立唔介入，轉移咗呢個政權。這個中國係破天荒盤古開天地第一次咁樣玩法嘅啫。咁但係香港呢啲政黨咧？我大胆讲一句，是很小儿科、很幼稚、很不够层次的政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幸生在香港，你不是一个国家，你不是一个中央政权，你充其量最厉害都是去选一些立法会议员，选甚至是全民直选特首。他还有一个闸口是中央不批，你选出来怎样？我不任命。吹咩？再選過啊！或者以後發展到一人一票，發展到呢、這個叫做冇得選，就得一個人。啊，你舉又係佢，唔舉又係佢。所以香港嗰啲政黨咧，佢代表乜嘢咧？你都唔能夠話最後奪取咗呢個政權執政啦，行使呢個政權，你呢個政府係你呢個黨嘅政府。冇呢回事，所以香港系冇呢回事。中国咧有，佢话而家系多党嘅，除咗共产党，有好多民主党派。但系呢啲民主党派咧， 花瓶嚟嘅， 讲笑啦，讲笑啦，即系佢唔系一个完整意义嘅政党。佢嘅党中央，比如讲文革、文盟，要听命于中共嘅，所以即系中国呢种体制咧，中国特色，佢就唔系飞哥你所讲嘅西方嗰种先进嘅。民主國家嗰種政黨係完全唔一樣，所以我哋今日好有必要講清楚呢三者之間。 但係即使喺台灣，我亦都唔覺得台灣嘅政黨有幾成熟啊！ 你想點成熟先？點為之成熟？你話我知。 你好似頭先你講嘅 criteria 話佢可以成功去，即係你民政黨算啦，佢係啦。咁但係其他你講親民黨啊，或者新黨或者綠黨 嗰啲，你選唔到，好難講、啊。你唔怪邊個，怪啲選民唔選你、啊。但係民進黨從一個坐監嘅友仔出嚟，可以憑住選票，人哋中華民國在台灣嘅所有嘅民眾，佢有呢個選舉權，佢就可以將一個在野黨變成一個執政黨。點樣唔成熟啊？你想佢點成熟法？ 因為問題咧，你話依個頭先啊，馬丁盛講呢個政黨係柏萊科咧，你要知道咗個政黨咧，英文嚟講叫做 party。咁你個 party 嘅本身個 party 嘅字點出現咧？十七世紀先出現嘅。佢本來嗰個 party 個字咧個字詞源啊，就嚟自個拉丁文叫做 pars，P-A-R-S。後來依個 pars 咧變咗 part 一部分，我哋講 part，P-A-R-T。 咁由十七世紀先出現 party， 所以個 part 咧變咗就分割咗出嚟一樣嘢，所以問題個政黨本身呢個 party political party 個 party 本身咧，佢係應該係點樣啊？有嗰個大家都係分割咗出嚟啊，一定係本身一個多黨性同埋佢一個競爭嘅成分，咁然後先有政黨嘅問題，咁唔會話如果問題得一個黨，其他唔係嘅。咁唔成黨啦，咁所以各種唔同嘅主張，所以我哋講咧，你個黨字啊，如果以中文嚟講，個黨字根本一直以嚟係一個貶詞嚟嘅。你睇《說文解字》咧，個黨字上高係一個上字，高上嘅上，下低一個黑字，即叫做上黑。咩叫上黑啊？上黑咧意思即話佢係推崇黑色，推崇黑色意思即話依個黨字本身咧就係、是、晦暗不明，表示係暗中搞嘢嘅。叫做黨，所以我哋個黨係一個唔好咁。同埋咧，中國以前咧，因為孔子開出嚟影響到話個黨字全部都唔借嘅。君子不黨，君子群而不黨，全部都係君子唔好個君子要經而不爭，就唔好搞黨派。咁就後來我哋近代錢穆咧都講明嘅，佢話搞政黨政治係唔符合中國嘅國情。睇翻近代中國歷史嘅歷史學家，佢話唔符合中國國情。咁呢個黨咧？就一直以嚟咧都係唔搞呢個黨字本身，晦暗不明。所以，但係中國歷史上咧，雖然同而家政黨唔同，但係歷代都有黨爭喎。 即係飛哥，你講緊就係呢個外來入嚟嘅外國引入嘅呢個概念。 你話你嗱，你因為 至今都係死口不服。 你話我哋先年以前講咧，中國人講就個講法就二人咧就成列，三人就成行，四人就成幫。所以話四人幫嘛，你唔夠四人就唔。即係打麻雀咧，就係四人幫噶啦，已經係四個人。咁就問題咧，就同埋呢個黨本身咧，其實佢以中國傳統嘅黨字本身咧，佢其實一個地方嗰個代表嘅。因為我哋講古代講，就五家就成鄰，你叫鄰啊嘛。就五鄰咧就成里，所以叫鄰里。里就大過鄰，就四里就成族，族就宗族嘅族。咁然後咧就五族咧就成黨啦。所以如果從我個大勢嚟講，中國人點都可以成黨咧，就2500家就成黨，2500家咁啊五族咧就成黨，五黨就成咩？五黨就成州，就五州就成鄉。所以我哋講個鄉咧就係最大嘅，鄉大過黨啊。所以我哋喺孔子嘅《論語》嘅20篇咁，其中一篇叫鄉黨篇，就鄉大過黨。所以我以前講嗰個單位，所以個黨咧。同而家我哋所講嘅政黨係唔同嘅，另一個概念啊！ 即係飛哥解釋呢個中國字裏邊嘅黨嘅源頭係點樣咧？咁就好清楚啦。 係啊， 但係 你唔係啊？ 中國有一種講法， 嗱，東漢有黨固之禍，唐朝有流離黨爭，你到明代都有東林黨。咁而係你東漢嘅黨固之禍，即係所謂叫做咩？叫做宦官黨，有依個外戚黨。啊，有依、這個，然後咧到咗唐朝初期啊，就出現個叫太子黨，啊李建成黨、李世民秦王嘅李世民黨，嗰啲又有太子黨啦。 咁所以 嗱呢個政黨咧，你就解釋到啦，政點解同黨連埋一齊？你頭先所講嘅咧，一群人聚埋一齊、或者自稱係黨、或者人哋指佢係黨，點解咧？就因為呢班人咧有一個共同嘅政治目的。嚇、咁仲有一個同政治唔係好有關係嘅咧，中國嗱、你講阿飛哥，你副黨有幾多人啊？你武黨有幾多人啊？其實一開始呢啲並冇貶義嘅嚇，呢啲即係你父親血緣嗰方面，同埋你母親血緣嗰方面，副黨武黨係咁樣用個黨字，但係咧你講得啱，即係中國嘅到今天為止。100多年，即係從武皇帝開始嚇，100多年，佢嘅黨冇錯，呢種概念係外來嘅，但係佢喺中國已經係有根底。根底係乜嘢咧？冇咗王朝，冇咗王朝進入共和制，雖然係好假嘅、好唔真實嘅、好幼稚嘅共和制，但係都係共和制。冇人夠膽話，而家行出嚟，我要做皇帝。那個死硬的想下都死，但是呢共和制下面呢就必然有黨了，他就要接受西方所謂資本主義或者說是這個工業化的國家，他要組成政黨 嚟到建立呢個民主嘅政制，共產黨又好，國民黨又好，呢啲黨都唔成熟，但係喺度摸索緊。但係飛哥頭先講得好清楚，即係黨咧，你一定你從 part 開始解釋啊嘛，就啱啦。黨一定係集體領導，佢係一個委員會制度，從一個黨小組、一個黨支部開始，到一個中央委員會，佢都係集體領導嘅。你個 chairman 都係一票嘅啫。到時選嗰陣時，你可以用好多詭惑嘅手段，但係真正到台面，你要舉手。呢啲先至係政黨制。 但係馬老師，到底係當初翻譯出咗問題啊，定係依一個概念入嚟中國水土不服咧？ 呢個唔緊要，呢個唔緊要，關鍵係佢實質是什麼。你即係話民進黨係咩？或者講香港嘅自由黨係乜嘢？民主黨係乜嘢？你唔好理佢自己標籤或者人哋標籤佢乜嘢，佢係咩？係咪一個現代化嘅政黨？就睇佢個運作係點樣。是个党魁话晒事，还是不是？佢中央有一班人，佢仲有一个党鞭，即系咁样先至一个完整嘅一个党嘅体制，唔系话一个人讲了算。我拍板啊，冚唪唥大家向我睇齐，冚唪唥啲中央嘅政治局常委都要向我睇齐，同埋要交报告俾我睇。咁呢啲唔系现代化嘅政党。 哦唔係，佢嗰個政黨咧，佢除咗佢本身有共同主張咧，佢形成一個政黨，佢其實本身都有佢嘅文化嘅。你譬如好似講美國有共和黨，有民主黨，其實而家都差唔多噶啦。但係問題佢早期嘅民生咧，係嚟自當時美國啊兩派人，一派咧就叫做 Jefferson 傑弗遜，就寫草擬美國憲法嗰派；另一派就叫希姆頓。所以希姆頓咧就發展出嚟咧，漢密爾頓咧發展成共和黨。Jefferson 咧，Jefferson 咧發現咗民主黨。但係兩個好重要嘅分別咧，就共和黨嗰派人咧就全部係生意佬嚟嘅，搞金融、搞經濟嘅。所以問題你話特朗普咧諗都唔使諗嘅，你想呼納特朗普，佢既然做生意，佢一定係共和黨，佢唔會係民主黨。咁即係但係依種咁嘅文化咧，你就算話向中國以前嘅貧黨同政黨唔同啊，但係佢哋都一個文化。譬如話牛李黨爭，牛爭餘同埋李德餘，我哋講唐朝啊，但其實都係兩派唔同嘅政治傾向文化。因為嗰派牛爭餘嗰派咧就重視科舉取士嘅，佢係中產階級。 政策唔同。 李德餘嗰派咧全部係貴族嚟嘅，全部有後台嘅，就唔主張考科舉嘅。 門閥啊！ 啊門啊！嗰啲就所以問題門閥派。其實佢背後有個文化，所以成為兩派唔同嘅嘢。但係佢哋咧就同而家嘅政黨鬥爭唔同，純粹係講自己利益。我當權啊！呢個唐朝末年咧，全部就需要牛李黨爭出嚟。你睇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全部都喺牛李黨爭，唔係一派就牛派做首宰相，一派就李派做啫。牛派做首相咧，李派啲係衰緊，全部將你放逐。係嘛？依、這個就變咗中國黨爭嘅歷史嘅特色啊！即係完全唔係講政治嘅政見啊，各方面完全就話我當權係你死緊，你當權係我死緊。 唔係以前同而家個分別，其實應該話只係表面上嘅分別啫。而家因為外國呢種做法就係你需要有包裝啊嘛，你需要有一個宣言，你需要有一個表面上呢個外表上嘅一個理念，但係後邊其實都係利益嘅分割啊。 不是这样看的，即是时代是完全不同了。帝制那时候飞哥讲得很清楚，大家最紧要呢就争宠。你牛党也好，李党也好，最紧要是皇帝拜你，那皇帝拜你交了个大权给你，你怎么糟质反对派都不是问题。但是现代化的，哪怕是很不成熟的现代化的政党呢，他都直根在你这个大工業化甚至是電子自動化的社會發展上面。 你以前爭一票啫，而家依個一票變咗係成個國民的票，但係你後面其實你都係喺度分緊一個政治利益噶嘛。 唔係，你要選，你呃到好呃票都好，你開嗰啲空頭支票唔兑現都好，但係你最後仲係個權力係人民交俾你嘅，唔係你通過呢個生殖啊。开国皇帝姓李、姓刘、姓朱，一路咁样落嚟，唔系完全唔同啦。即系呢个党嘅概念，古代同埋现代系有最根本嘅唔同性，就系你对人民点睇。 邊個夠膽話我呢個國家人民就係賤民？我講咧，佢就要聽，唔聽我就聽佢。呢啲就唔係現代化嘅社會，即係講緊我哋講政權同埋政府。你呢個政府係咩性質嘅？就完全睇你係人民作主，定係官作主，定係黨魁作主，定係軍政府、軍閥作主。軍閥作主嗰啲國家，黨有咩用？ 唔系党指挥枪咩？ 啊啊！军阀啊，大佬，呢个问题咧，一阵先讲啦，先听下新闻先，系。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近日由迪拜抵港男子接受廿一日检疫后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并带有变种病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患者可能喺迪拜受感染，亦可能系抵港后入住酒店时交叉感染。初步发现有关酒店内嘅空气及渠管并冇异常情况。佢呼吁市民若到过患者曾经前往嘅银行或者长洲，应该尽快接受检测。被问到抵港后检疫期应否增至廿八日？陈肇始话：喺检疫期内第十九日揾到确诊个案嘅机会率大约4%。至于会否考虑禁止高风险地区航班来港，佢强调熔断机制行之有效。上个月到而家，共有七班航班喺14日内不能来港，而当局日前已经加强机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喺网志表示。近期有好幾個國家同地區的來港航班有較多確診同懷疑新型肺炎個案，其中包括外佣主要來源地的菲律賓同印尼，特別是菲律賓近日疫情嚴峻，在新增地區熔斷機制中被禁飛的機會十分高。羅志光表示，每次禁飛可能有過千計的外佣及僱主受影響，在防疫的大前提下，衛生當局採取熔斷機制是必須，只能提醒外佣、雇主和職業介紹所預早籌謀。勞工處已經聯絡主要外佣輸出國家的駐港總領事館、外佣及雇主團體、職業介紹所組織等，告知有關機制已經實施，並且會廣泛發放有關信息，雇主及外佣可以及早應對。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接受美联社专访，被问到一些民主斗士正在接受庭审，有人认为香港民主出现倒退，他表示那些反中乱港分子不是什么反对派、民主派，而是分裂分子和暴徒，受到审判是罪有应得。骆玉成谈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表示，主要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基本原则。中央去年颁布香港国安法，今年修改完善选举制度，不是要改变一国两制，而是完善一国两制，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治久安。20年后的香港只会更稳定和繁荣，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不会有别的选择。骆玉成又说，他相信美国亦都不会允许不遵守宪法、不热爱和不效忠自己国家的人做议员或者国员。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承诺致力相互合作并和其他国家一起解决气候危机，包括强化各自行动，亦都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合作。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上星期在上海和到访的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会谈，生态环境部公布双方会后发表的声明，双方承诺继续努力令巴黎协定限制气温上升的目标可以实现。 兩國又期待星期四和星期五由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雙方認同峰會的目標。中美將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之前制定各自實現碳中和或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長期戰略。兩國又計劃盡可能擴大國際投資及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向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及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一起阅读好书。 唯一可惜的就是刘宇昌这篇散文只是在60 书信体令到角色可以将一些很难宣之于口的心 情。如果你想通过一本书对一间拥有独特生态链的公司有所了解， 逢星期日下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一分钟阅读精华版。 继续星期日我们这个节目讲到讲西，首先要讲讲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今天我们讲三样东西，三政，飞哥说的政权、政府、政党。政党它必然有一个社会基础的，或者它自称也好，或者人家觉得它也好，即好像飞哥刚才解释得很清楚，美国两大政党，一个是生意佬，一个是不是工业家呢？ 唔係嗰啲小民，所以初期係講小民嘅，而家就 不，都唔係， 但都唔係有錢佬嚟嘅。而家民主黨，你係有錢佬就一定入共和黨嘅。你即係搞生意嘅，你一定係入共和黨啊，唔入民主黨。 咁我哋講講中國，中國呢個政黨咧，中國共產黨，佢黨章第一句説話就好清楚，即係先表明身份先。佢話我哋中國共產黨咧係工人階級嘅先鋒隊，咁啊厚厚嘅一本黨章。都睇唔曬，又睇唔清楚，又睇唔明。但係第一句咧，就首先搞清楚。嗱，飛哥，你明唔明工人階級包括乜嘢咧？ 唔係，佢嗰個毛澤東講得好好嘅，佢問題就 而家唔係毛澤東嗰套啦，毛澤東講無產階級啊。 佢初初佢佢話我哋共產黨啊，唔使再競爭，唔使多黨，因為我哋係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就代表大多數，一定是民主的。 呢啲亂講，呢啲亂講24。 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你而家問題就話你而家仲我哋講名不正則言不順 啊！ 而家你講共產黨，你個都驚喎！你有產，凡真你要無產，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你有產咧，全部都係要鬥嘅。 你梗係唔驚啦！ 而家唔係叫共產黨，而家其實應該改名叫國家黨。 哇！咁你即係話佢係克魯曉夫啫？嗱，佢係咁講啊，所以雖然我喺工廠做咗7年，但係我未搞清楚佢呢個概念，工人階級到底點咧？咁我哋知道工廠佢一定有大部分嘅工人，然後有呢個廠主， 或者講你話全民所有制都好啦，你係黨委書記話事，你廠長話事都好啦。總之你嗰班人咧就唔能夠算工人階級，因為你都唔做工嘅，你高高在上嘅。但係呢兩者之間咧，仲有一個階層，就係、是、技術階層。啊，從呢個技術員開始到工程師，到總工程師，即係呢啲設計師，佢咧其實係知識分子啊，但係佢算唔算工人階級咧？如果從呢個中共嘅開明派周恩來啊、陳毅啊呢啲所講咧，話呢啲都係工人階級喎、啊，咁啊， 應該佢當佢係佢有付出啊嘛。 唔係咁計嘅，就係你睇下黨徽係乜嘢咧？就一把镰刀，一个铁锤，即系代表弓同龙，其实已经搞嘢噶啦，已经奇怪噶啦。你系无产阶级，你系工人阶级，点解整咗个农民咧？农民系小农经济，系小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啊嘛。嗰啲唔理佢，就讲工厂里边，即系工人阶级嘅内容系乜嘢啊？举个例子，可能飞哥你都记得有呢个人，叫做魏志福。记唔记得呢个人？ 记得。 系啦，呢个人咧就 系工人啦， 系好好嘅一个样板。此人咧，冇读过咩书，大概对最多初中嘅啫，咁啊去做工啦。但系佢非常之聪明，聪明到20岁咧已经发明咗魏志福转头。咁我哋喺工厂嗰度全部用嘅系佢嗰个魏志福转头。转头大家或者未转过铁、转过木咧，都可能。你去買把鑽鑽木嚇，唔係取火，即係鑽個窿咁啦。呢個鑽頭咧個功效好高，即係比起以前嗰啲鑽頭啊，鑽頭有兩個功效啊，一個就係篤個窿，第二個咧鑽個窿嘅同時咧，佢要排削啊。 嗯， 即係鑽木頭又好，鑽鐵又好，鑽銅又好，佢都個窿都有啲廢削排出嚟噶嘛。咁你呢兩個功能，魏志福咧就。20岁嗰阵时就发明咗呢个钻头咧，好复杂嘅，有证人，有旁人，有好多即系排削嗰啲稻槽啊，即系呢啲嘢以前都有，但系佢个角度整得非常好，同埋佢个钻身同埋个钻刃啊，嗰个降水咧系完全唔同嘅。佢20岁冇读过咩书，可以发明出嚟。 呢个 咧，佢去到欧洲。表演轟動曬，未見過你冇嘢噶，大家比賽啊！一人一個轉轉窿，睇下邊個快，邊個轉得好，邊個靚，去削去得快，轟動曬。咁其實佢身份已經變咗噶啦。佢雖然20歲到係一個好低級嘅工人，但係佢嗰個作為啊，已經變成係一個設計師㗎。 係啊，但係佢 係付出努力㗎嘛。 唔係，我哋佢共產黨個理解，因為依我講，仲有講成分啊嘛。 嗯、 你個階級成分好啊嘛，你即係當然四人幫最好階級成分嗰個黃鴻文，佢就係工人啦。但係你好似姚文元啊、張春橋嗰啲冇文路物嗰啲叫小資產階級。咁你話兩邊啊，文革時期一個就黃鴻文，另一個咧就農民噶陳永貴。 嗯。 啊，一個係農民，一個就工人，呢啲叫我哋叫階級成分啊嘛，變咗喺你嗰、那個。但係咧，你話你個中國嘅情況同馬克思嘅情況唔同，馬克思情況佢嗰個共產主義出現咧，就因為西方嘅工業革命，所以重視工人。但係中國嘅傳統咧就以農民為主，所以毛澤東好嘢啦，佢唔搞工人，搞農民。佢農村包圍城市，佢係將依個共產黨將佢轉型咗係以農民為主嘅搞革命，唔係以工人，工人好少啫嘛。 佢農民運動， 佢係奪取政權啫。即係飛哥，你頭先講嗰兩個例子咧，其實有少少搞笑嘅。即係黃鴻文咧，成日話：，我係工人階級嘅代表。咁大家知道佢係棉紡廠出嚟嘅，就以為佢係工人，其實唔係。其實唔係。即係佢本身咧係農村出身，但係做農民做都冇幾耐咧，就參咗軍，去咗朝鮮打仗，做咗志願軍。做完志願軍翻嚟咧，佢就入黨提幹，啊，咁就分配咗去個棉紡廠咧，唔係做工人，喺嗰度做保衛科嘅一個科員。雖然毛澤東話啊，黃鴻文呢個咧係我哋文化革命當中即係湧現出嚟嘅新型嘅工人階級嘅代表。其實咧，佢真係未做過工人嘅。佢啊，呢、这個係一個，仲有一個咧， 陳永貴又搞笑嘅。陳永貴咧，不但唔係出身好好，出身最好係咩咧？唔係貧農，係孤農，即係貧農咧，貧到仲有耕田嘅呢個力量，但係孤農冇嘅，孤農係人哋請你翻去做長工，你連工具可能都冇嘅，即係孤農嘅成分算係最好嘅。但係陳永貴又唔係孤農，又唔係貧農，佢係中農。 哦， 而且咧，佢仲做過漢奸。即系日本仔喺度嗰阵时咧，佢做过维持会会长，后尾俾人哋揭出嚟。但系呢啲唔紧要，只要即系毛泽东中意咧，即系王文就系工人阶级，呢个就系农民阶级。但系呢个倪志福咧，就真真正正系工人出身， 工人变设计师。 佢点止设计师啊？佢系53岁嗰阵时攞咗呢个知识产权证书。即係以前文革以前係冇呢回事噶嘛，中國邊有知識產權咧？後尾有咗啦，而且咧，68歲嗰陣時攞埋國家專利啊，甚至咧即係聯合國發證書俾佢，咁佢啊飛黃騰達啦，做過北京市委書記，好大嘅喎，仲未夠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呢、這個就相當大啦，已經係決策層啦。最後佢係以呢個全國總工會主席嘅身份退休。咁我主要講呢個故仔咧，就話飛哥講得啱，佢係工人出身，但係佢已經變咗咯。 但係努力即腦頭腦嘅力量都唔係勞力嘅一種咩？喺共產黨嗰個思維入邊。 有爭論，即係努力勞動到底算唔算勞動？ 嗰啲叫做中國傳統叫勞心，唔係勞力。孟子講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啊！依、這個問題就係、是。 但係佢成分好啊嘛，佢成分好之後，即係好多工人啊，好多軍人之後都係讀大學噶嘛。 即係你成分再好，好唔好得過馬克思啊？馬克思未做過一日工人，未做過一日農民，佢係個寫手嚟嘅啫嘛。你可以講佢係思想家，你可以講佢係理論家，係嘛？但係佢唔係一個實行家啊嘛。佢都未帶過工人遊行示威過一次，但係佢係毛澤東嘅導師啊嘛，所以我從中共黨章第一句我就搞唔清楚，佢話我係中係工人階級嘅先鋒隊，咁你到底有幾多工人階級入到中央做咗領導層呢？ 但係工人階級係咪一定要係工人先至可以喺呢個階級啊？定係意識形態上我同工人喺埋一齊？ 唔係，你呢個問題提得好。 嗯， 即系马克思佢头脑当中点解重视工人呢？佢系睇到 童工， 睇到资本主义发展嗰、那个 做十四五六个钟头， 嗰个历史，佢对资本主义系非常歌颂嘅。佢话资本主义取得人类几万年都唔得嘅能量，佢喺几百年当中咧改变咗世界，所以佢话资本主义咧。在这个历史上呢有了很大的功绩，但是他呢就觉得到今天为止呢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已经应该要灭亡了。谁取代他呢？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取代他。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穷，不是因为无产阶级挥汗如雨做事很努力搞到成身油屎，不是。是因为无产阶级特别是大工业当中的无产阶级，不是那些保鞋的磨刀那些。呢啲無產階級係代表咗先進嘅生產力同埋先進嘅生產制度，佢係個代表，佢係咁認為嘅。所以即係新嘅社會應該由呢啲人嚟領導。咁佢係作為思想家係咁樣一個美好嘅現象啊嘛。 不過阿馬丁成，我哋而家有少少離嘅題啊，翻翻轉頭，講先講翻政權 啊。 我想你解説一下， 好啊好啊， 呢個毛澤東嘅名言。叫做槍光指出政權，這個就個個都欣賞。喂，槍光指出，依個毛澤東講啊嘛，依1927年有個八七會議上發言講嘛，咁係咪真係冇咗槍光指出唔到政權？ 其實佢呢個咧， 因為當時 咪 1927年 係兩個名詞，兩個名詞，一個叫造反，一個叫革命，兩個完全係唔同嘅，但係好似係一回事。造反咪造反咯，革命革命咯，都系夺取政权啫。其实唔系造反咧，就只不过系你朝代更替，你一个旧嘅朝代俾佢打倒咗、推冧咗、打碎咗呢个国家政权，一个新嘅政权出嚟，但系换汤不换药，仲系皇帝。嗱，朱元璋系乞衣出身和尚，佢做咗皇帝就系皇帝，唔能够因为佢出身系乞衣系贫农。 佢就係貧農嘅皇帝，呢、這個完全唔合乎邏輯嘅，即係洪秀全咁。佢係一個窮困老倒嘅鄉村教師，佢做咗皇帝以後，佢就係皇帝，唔能夠因為佢出身好貧苦，佢就代表做咗皇帝以後代表貧苦人，冇呢回事，佢一定變嘅。所以你講呢個政權，政權係攞到政權嗰、那個嗰、那個渠道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政變。啊，黃袍加身啦，趙匡胤係嘛？咁即係攞天下好容易啊，或者即係禪讓啊，啊，你好似即係曹家點樣代替咗漢家，然後晉家又點樣代替咗曹家，咁都唔使打，即係攞政權係兩種方法啫嘛。但係毛澤東嗰個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咧，咪就係、是、陳勝吳廣啊、王巢啊呢啲咁樣學嚟嘅啫，佢唔係革命嚟噶。革命的标准很高的，就是你要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取代一个旧社会，辛亥革命可以说革命，因为没了皇帝嘛，你就算袁世凯怎衰，他一做皇帝就死，孙中山他如果想说做皇帝呢， 他其实有做皇帝的心的。飞哥，你刚才讲训政军政，军政咪就皇帝咯，而且军阀皇帝添。 不过毛泽东当年讲枪杆子出政权咧，其实好多人都系断章取义，因为佢主要就系因为针对国民党清党，即系话我哋俾佢砌，我哋一定要培养。佢再讲出嗰个喺嗰个夺取政权之中嗰个军事力量嘅重要性，所以佢跟住咪去蒋江山咯。蒋江山要搞又搞军实力咁，但系毛泽东当年嘅发言佢跟住讲句说话嘅。他說香港之政權，但是問題就在於是要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所以他要補回依據。因為問題他的 idea 就是說我是重視軍事力量，但是黨是最厲害的，他加上依據上。 飛哥這句說話呢，即是毛澤東那些說話是冠冕堂皇的但是事實上面呢，他第一即是被人家清黨，他痛感無力，即是人家打到來你連槍都沒有，点办呢？你要揸起支枪啊！但系咧，你识揸咩？你唔识啊嘛！毛泽东书生出身，最多系教过书，最多做宣传。咁样话打仗你唔识噶，靠咩啊？先系靠朱德，迟啲系靠彭德怀，再迟啲系靠林彪。但系呢啲攞枪杆子嘅职业军人，服唔服佢咧？系唔服佢嘅。唔服点算咧？党指挥枪咯。点解我要？黨指揮槍，因為我代表黨，黨是最正確的嘛。即是他這種既要利用軍人奪取政權，又要控制得到軍人，但是他說話互相矛盾的，他將這些矛盾呢說成辯證法、啊、他說沒錯，黨指揮槍，但是槍又可以做黨、啊、你看八路軍在華北做了個大黨你聽他解釋呢，有時被他轉到雲山霧照，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權我揸實，一定揸實。 但你的槍杆子現在最典型，海林你也知道、最典型的槍杆子出政權的例子現在就是緬甸、為軍政府現在說了事，因為他靠什麼，他就靠軍隊咯、他 幾霸道、他要怎樣就怎樣，要殺多少人多少人，他全部不聽你，因為他，但是某些情況如果軍隊不聽你黨指，未必的時候槍指揮黨就變成負責領軍的人不聽你話。一個典型例子，馬鈴成都知道，就說電視播出來，就說當年汶川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這個軍家寶就在鏡頭面前扔電話，因为掟电话啦，佢想调动军队去帮助去救灾啊，叫唔喐啊，系嘛？因为 个啱噶，呢个啱噶， 系嘛？ 军队当然唔听你话啦， 唔听你话咧，佢有另外另听掟个话啊嘛。 唔系个制度上规定，总理系唔可以调动军队嘅， 啊， 军委主席先可以调动军队啊嘛。 军委主席调动啊嘛。 你总理唔系唔可以调动武装力量，得、武警啦，警察你可以调动。甚至呢個省軍區嗰啲地方嘅駐軍，你都可以調動，但係你必須要知會黨中央。 係， 你只不過係個政府，所以當時朱鎔基有一句説話好過癮嘅，就係朱鎔基嗰陣時仲比較開明。開人大會嗰陣時咧，仲見下記者談笑風生，你知道朱鎔基噶啦。咁啲記者咧七嘴八舌，有一個就問佢：喂，到底而家中國有幾多導彈啊？朱鎔基話：我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因為雖然你名義上你係總理， 雖然國防部名義上是你的下屬，但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國防部是空的嘛。 嗯、 你連地址都沒有，連電話都沒有，即係國防部長是一個空頭嚟嘅，根本掌權的是軍委主席、是總參謀長等等，係嘛？所以朱鎔基話：我唔知道，佢真係唔知道。咁但係中共嘅詭秘之處咧，仲有一點，你話黨指揮槍有時唔係嘅，即係我去八十年代嗰陣時候去一個潛艇部隊，佢哋嗰啲官兵咧就講一個笑話，就話當時胡耀邦係黨總書記，佢視察你知胡耀邦啲性格㗎啦，好隨意噶嘛，咁啊梗係成班。將軍帶住佢睇潛艇啊！呢度嗰度嗰度咁，胡耀邦話嗰度有架潛艇喎，等我上去睇下。唔得。佢話邊個唔係呢個潛艇系統嘅，想上呢個潛艇咧，都係軍委主席批。 嗯， 我軍委主席，我係黨總書記喎，都唔得，唔好意思。啊，咁你話邊個指揮邊個啊？啊，黨指揮出你再指揮黨。 唔係當時佢話你最好嗰個負責黨嗰、那個。黨嘅國家主席、啊、總書記同埋亦都係軍委主席，好似而家習近平咁樣就咪掂曬，又係總書記又係國家主席又係軍委主席咧，咁就問題冇所謂，黨指揮槍搶指揮黨 都唔得啊！啊，飛哥你都知道嗰個故仔，華國鋒當時係黨主席，唔係總書記，軍委主席，嗰陣時冇國。冇國家主席， 啊、 有總理， 係 佢都係。 但係啲軍隊唔聽佢， 係啦、 啊。葉建英嗰班又唔聽佢。 咁你死未？ 嚇、啊，咁咪變咗。咁但係而家問題，當年期軍委主席啊，軍家煲時期嗰陣主要係江澤民啊嘛。但係江澤下邊嗰個徐才厚啊、郭伯雄嗰啲係江澤民提拔噶喎。咁就冇事啦。最緊要喺江澤民，江澤民按兵不動。汶川地震啊，官方公佈啊，死咗68,000人，民間。認為就300,000，係啊，唔同噶已經。就問問點啊？如果夠快啲，可能就唔使死咁多人。 你睇泰國啊、印尼啊、埃及啊嗰啲都係軍隊好大噶，軍隊都係即係軍隊個地位都係大個。 唔係你頭先啊，馬丁上講陳勝唔講嗰條線啊，全部都係中國以前嗰個叛變啫嘛。點解要搞埋民主選舉？又希望嗰個政權嘅更迭咧，唔需要通過軍隊。 唔好通過全國戰爭啊，大佬、 啊！ 打仗你邊個贏一件事，死嘅都係老百姓啫。 中國嘅朝代今代全部都係戰爭喎、 啊。啊，有唔係？ 啊，好少啊，寺廟就得。係 啊， 係嗰寺廟，係嘛？寺廟就可以平和過渡。 即係睇個戰爭規模大同細，個時間長或短，咁、人民受啲痛苦咧可以少啲。係啦、 啊，你睇國共內戰死幾多人？幾百萬人啊！幾百萬人喺中國度打啊！大家都依個幾百萬，嗰、那個幾百萬，你都全部 中國人打中國人咯。 係啊，依、這個內戰係最傷嘅。唉、啊，而家美國就係、是、可能都會有內戰都唔定嘅。美國而家走落去。 你頭先講呢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咁啊，我入去講課嗰陣時候，周不時都同啲警方嘅人士講、喂，我話而家你成日都話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啦，我睇所有新聞報導，勞資有矛盾嗰陣時候。或者資方呢個克扣呢個糧草啊，啊或者推遲唔發錢啊，或者點啲工人罷工啊，或者啲警察都係打工人嘅喎、哦，好少話入去拉啲廠主嘅喎、哦，啊唔理你係國企又好，係民企又好，甚至外企又好，都係咁嘅喎。我點樣理解啫？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咧？點樣理解你呢個政府係工人階級嘅先鋒隊領導嘅咧？冇説話講。即係所以講還講，做還做， 係 即係我哋做時事評論咧，最緊要首先搞清楚個事實嘅真相先。 係 係啦。 佢而家唔係話馬氏所講時個咩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咧，都唔係姓謝係姓施嘅，不過都係掛住個碼頭。 啊，最緊要掛住 啊，個碼頭就唔可以掛馬斯頭啊，掛住嗰、那個。哇！呢、這個唔係羊頭啊，係馬頭啊！個表面上仲係一個共產黨領導係好重要嘅，係嘛？所以慈木講話中國唔中意政黨政治嘅，佢話要講全民政治啊。其實就喜歡，其實就中國一向以來都要講，就唔係西方嗰套民主競選要一黨獨大。 嗯， 蔣介石都係一黨獨大嘅。 當然 啊，都係一樣嘅，冇分別嘅。 佢有佢嘅道理或者佢嘅解釋就點咧、 嗯？ 因為仲打緊內戰， 嗯、 打緊內戰就軍政分政，未得到憲政。 冇憲政。 你真正到憲政，即係1948年國民黨一大嗰即係國大嗰陣時啊、 嗯。 其實打緊內戰啊嘛，你冇法子進行全民選舉嘅咁我哋今日講呢個政權、政府同政黨咧。 美國政府點解要講下政府？ 係啦，咁啊，香港電台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一陣可以打電話嚟同阿飛哥我哋一齊再傾下呢個政黨、政府同政治問題、政權問題。 美国会否敦促日本向南韩？对于美国会否敦促日本向南韩公开充分的信息，克里表示美方暂时没有相关计划，亦都不适宜介入正在进行并有明确规定和期望值的程序。有分析认为，克里这番言论可视为美方不反对日本将核废水排入大海的决定，亦都不愿介入，除非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过程出现问题。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及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大致天晴，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讲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在今日的头班车开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另外，受到强风影响，青屿干线现在的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路面的情况在九龙区海宏道在深水埗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慢线有水管急收，现在慢线是需要封闭。而海亭道西行近住香港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的去西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也都是要改道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利工湾位。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究竟奥运应不应该有政治的元素呢？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从奥运宪章里面来讲，任何的运动员都不会因为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因素而不能够参与，而奥运宪章也保证了他们是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爱好野人莫浩光，自05年开始过住简朴生活。佢大学毕业以务农为生，十几年冇买过新衫，一家三口屋企冇电视冇冷气。今个星期日听下野人分享佢归园田居嘅生活。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严楚碧、梁雪怡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继续我哋讲呢个今日嘅话题啊，政权、政府同政党。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仲系生效。阿飞哥，你话要讲讲政府啊？ 政府其实好简单，你譬如就算唔系讲政治咧，你间公司咧个政权就系个老板嘅，老细话晒事，但系个政府咧就系嗰个公司嘅CEO，即系政府系讲做嘢嘅。啊！即係問緊，如果問題你而家 執行嘅做執行嘢 、嗯，有嗰啲叫政府。所以孫中山未將嗰個治權啊，就講俾政府，就將佢三權分立變咗五權咯。政府仲係搞五權憲法啊嘛，即係行政、立法、司法就加上監察同埋考試，叫五權。講能力、講執行就係我哋政府。不過阿馬丁盛有樣我可以討論一下。就話咧，我啲政府咧喺歷史上又曾經出現過喺個19世紀初年咧，初期啊，出現個叫做無政府主義，冇政府。咁你可唔可以想象啊？ 即係自由放任嗰只。 唔係自由放任，你要知道個無政府主義歷史啦。我講嘅歷史啊，海林咧就話，我就好清楚記得我當年咧考入大學嗰年咧，就考入生物系。咁我老豆咧就過身啦，先父啊，就唔知道你我老豆大，你老豆大，我1915年出生嘅，我老豆 1900， 哦，仲犀利，仲大我老豆15年， 唔係同阿次官老豆一樣，同根， 我老豆1915，不過過身啦，而家如果唔死106歲，咁佢嗰時講話，你考心啊係啊，你不如你讀下嗰本俄國屠格涅夫嗰本《父與子》，你話佢嗰個年代咧，佢哋抗戰之地有嗰個年代20-30年代就好興睇俄國小説噶喎，而家冇人睇啊！ 咩克魯泡特金啊嗰啲啦， 係啦，羅格涅夫啊、托爾斯泰啊、即係陀思妥耶夫斯基嗰啲， 唔係你要解釋俾人聽，無政府主義唔係唔要政府，你解釋下。 唔係問題，當時期咧，佢話你睇下《父與子》，因為《父與子》嗰個主角咧叫做巴扎羅夫啊，就考入生物系，但佢就係、是、其實父與子唔係講老豆同仔，其實講父輩與子輩，係講兩代嘅代溝嗰個當時期俄羅斯出現嘅衝突啊。父輩嗰輩咧就同我哋今日講法叫建制派，子輩嗰派咧就叫做作反派， 或者講咧父輩就既得利益派， 記得。 即係指配咧，就係想攞利益塊， 係想攞利益塊。 因為我以為你講無政府就係嗰種法國嗰種 laissez faire。 佢係佢問題就話佢嗰個無政府主義嘅出現咧，巴扎洛夫就無政府主義。佢其實之前咧仲有魯迅都有依種傾向嘅，就叫做虛無主義。咩叫虛無主義咧 ？Nihilism 咧，虛無主義就其實對所有嘢都要提出批評，都係提出懷疑。 馬克思就咁講啦， 唔信任何嘢，樣嘢要提擊嘅，乜嘢都唔掂嘅，全部都要彈嘅。咁然後將佢哋個無政府主義，唔係要唔要政府而係話佢哋無政府主義其實係一種點樣啊？係要就需要一個烏托邦嘅境界。好似共產，好似社會主義 㗎。即係好似無為咁樣。 係要即係，但係要話我先決條件話點可以無政府啊？就要人人都自律噶嘛，你點話人人自律嘅？呢個人性係有原罪噶嘛。如果你個基督教講， 同 laissez faire 有咩分別啊？就係話大家 嗰啲放任啊，點同啫？嗰啲放任 我理解咧，呢個無政府主義咧， 就是心痛互絕於幾千年的呢個封建專制， 係 嗰個政府咧係管得太死啊！你生仔都要管埋，啊食飯幾兩米都要管埋，啊出街行邊度你都要管埋。咁無政府主義咧就係、是、飛哥頭先講得啱，就係、是、社會上面嘅人啊，對自己嘅約束咧已經足夠啦，唔使你阿支阿捉教阿媽生仔。即系呢种思想，其实系一种民主思想嘅一个分支。 哦，所以后来阿马丁士后来变咗到二十世纪，去到嗰个列根同埋戴卓尔夫人嗰个年代咧，佢哋两个咪主张系要小政府，就唔系大政府。 大社会小政府， 小政大社会小政府，唔要唔始终大政，即系话政府系要存在嘅，唔可以冇政府，但系政府嘅干预咧。是越少越好， 即 佢哋嘅理念。 通常都覺得政府淨係需要幫我管好治安，同埋幫我管好一啲即係財產，管我管理財產。 唔係咁表面，最關鍵一點咧，就係人民同政府嘅關係要擺平呢個關係。政府係有權，甚至有政權，有好大權。但係咧，你嘅權係我哋俾嘅，你攞住呢個權咧，要為我哋服務。你睇下中南海一入门口，你装一装啊！如果啲警卫唔喝你嘅话，个门系开住嘅，衙门八字开。一入门口嗰个屏风系写住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嘅，啊，即系讲系咁讲啊！但系你都要话我系中央人民政府啊，咁就唔能够唔讲到即系今天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佢系点样产生嘅？佢名义上咧都系。由人民俾權利佢嘅，呢、這個過程係點樣呢？即係你而家睇翻錄像，話毛澤東企喺天安門嗰度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呢、這個係官方版本。後尾飛哥，我哋睇到俄羅斯將當年蘇聯拍嘅，唔經刪截嘅，全部俾我哋睇咧，就唔係咁講嘅。係、 哦、 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今天成立，我哋成立呢個政府係委員會嚟嘅，大家搞清楚。我呢個係共和國，唔係帝國。政府都係委員會，呢、這個委員會係點樣產生嘅咧？係由呢個第一屆政協576個人選舉，一個選舉咗180名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个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56个人，这56个人是政府委员会的委员，然后选举出主席、副主席，然后由这个委员会提名，由这个主席任命政务院和下属的各个部门，即这个政府是这样形式上是这样形成的。 他现在是这样解释的嘛，就是说你所有。 现在不是 了。现在他的解释是你超过18岁了，你没有剥夺，政府没有剥夺你的、政治权利的话，你就有资格去选，即是人就有资格选一些识政治的人，识政治的人再选一些更加识政治的人，跟着那些识政治的人再去选一个领导人，这样的嘛。 那些领导人就不是选的，选你有得选的嘛。即是我揀你定揀飛哥咧，或者我中意你咧，係嘛？佢嗰時冇得揀噶嘛。嗰啲叫做咩？叫做等額選舉。我而家要選十個委員，就係、是、十個名啫。啊，你愛選不選？選又係佢，唔選又係佢。咁呢啲唔係叫選舉嘛？邊有得揀啫？就證明係人民係冇權噶嘛，只有舉手嘅啫。佢話係呢啲就係呢啲噶啦。啊，咁呢種選舉咧係一種偽選舉。但是我现在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呢，起码公布出来的是这样的真的选举。同埋这个政府呢，飞哥上次都讲过是联合政府来的。他为什么表现出联合政府呢？主席是共产党员，副主席四个，有两个不是共产党员。 哦，是吗？ 宋庆龄是共产党吗？李济深是共产党吗？呢啲非黨員可以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仲有 中央人民政府是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政务院，即是后美国务院，包含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等。其中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沈君如又不是共产党。 他是民主同盟的。 是啊，即是我解释这个政府里面呢，非党人士呢是占很多数的。包括最攞命的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哦、可以有非党员的哪个呢？沙振兵。沙振兵是国民党那时候海军司令来的、啊。张治中。国民党上将、 哦、 傅作义，国民党上将攞住500,000大军嘅蔡廷佳、啊、大家都知啦，高佬蔡广东人嚟噶嘛、嗯、啊，龙云呢个少数民族，云南王，嗯、 所以咪话有 刘飞 系啊， 呢、這个国民党国防部嘅呢个副总参谋长，即系呢啲都系进入咗军委里边嘅。政务院副总理，总理梗系周恩来啦。副总理有两个非党人士，王彦培、郭沫若。啊，政务委员15有9是非党人士，谭明山、嗯、啊，王昆仑、罗隆基、张乃器啲大右派，邵力子有啲可能好少人知噶啦。啊，黄少宏。等等，呢啲都係國民黨以前嘅高官嚟嘅。點解嗰陣時可以咁樣咧？甚至嗰啲部長啊，輕工部長黃炎培、郵電部長朱學範、交通部長張伯鈞，又係大右派；農業部長李書成、林肯部長梁希、水利部長傅作義，呢、這個國民黨行將啊，文化部長茅盾、林肯啊，教育部長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就是冯玉祥老婆啦、啊、司法部长史良，哇，这个七君子之一。所以开国那阵时候是一个联合政府来的。 但是这批人呢就来到了反右的时候呢，后来到文革就全部都要。 不用到反右啊飞哥。他一去翻工已经知道了，挂住部长或者挂住副总理的衔头其实根本没有权。啊、他有党委书记在这里他说事。但是你表面上起码当时是一个联合政府，他不是一党专政、啊、后来就当然变了， 全部都成为右派，全部都成为阶下囚。不过你这个这样呢，就说你那个政府、啊、是属于管治的做事的，所以其实他们的分工分得很犀利的，不是领导人是掌权的，就是老板呢就不做事的，老板是做决策的、 嗯、 话事的，做重要重大决定才出现的， 但 是真正做事的 不背锅 做事的那些就做。所以我们本身呢，你譬如说你这个现在习近平呢，就你见到习近平呢，其实他跟邓小平死了之后的那个不同呢，就说跟江泽民同这个 胡锦涛、 啊、都不同呢，就有問題，就話佢就係做嘢比較多，好似有好多嘢做埋李克強嗰份。嗱，毛澤東好清楚啊，毛澤東好多嘢冇咩周恩來做噶，佢真係掌權噶，佢係唔係負責管治噶，管治俾周恩來理嘅。但係而家美國拜登都做好嘢喎，拜登而家都好多嘢冇咩個國務卿做喎，你見到個國務卿好鬼忙喎。 咪因為。 特朗普老啊嘛， 同埋特朗普之前 唔 係 啊， 好使做嘢啊嘛， 咁你都冇乜嘢做噶，見佢而家依個過敏興做得最多，係嘛？ 但係之前特朗普唔係好做嘢啊嘛，特朗普係成日打 golf 噶嘛。即其實美國而家係有一個 佢做嘢嘅方法咧，通過 Facebook 做嘅， Twitter 佢係發 Twitter 嘅，佢係試過有成300多日係冇，即係總統府係冇記者招待會噶嘛。依、這個係一個喺歷史上面係創咗一個紀錄。所以美國而家你見到嘅係我哋以前見唔到嘅，就係美國本身佢依個聯邦政府。原來佢管嘅嘢唔係咁多，而美國而家嘅州政府係變咗，即係浮咗上水面。原來有好多嘢喺州政府嘅依個層面上面做決策。 佢係合眾國，同我哋唔同嘅。咁咧，頭先我講，即係建國初期點解有咁多非共產黨人士，起碼掛名 係好高嘅職位同埋職務咧，有兩個原因。 嗯， 第一個原因咧係你當時打到國民黨嗰陣時咧，話國民黨唔民主。咁而家你做皇帝啦，你民主啦，咁、你起碼要做出個樣啦。 呢、這個叫統戰。 啊，呢、這個第一啦、啊。第二咧係有少少真實嘅，係共產黨入咗城以後咧，佢冇呢個管理城市同埋管理工商業嘅能力，佢真係冇，佢係唔識。因為好多嗰啲市長啊、鎮長啊、乜乜嗰啲都係軍人出身。啊，舉個例子，好啲嘅趙紫陽，差啲嘅就華國鋒。呢啲根本係游擊隊出身嘅，佢入咗大城市咧，即係點煙咧都去個電燈膽嗰度想點煙嘅，佢真係唔識嘅。咁你嗌佢管大城市，好似即係上海、廣州呢啲咁嘅大城市嘅工業、商業、金融，佢根本係零嘅。所以嗰陣時佢真係需要民主黨派呢啲知識分子、呢啲資本家幫手嚇、啊。所以喺入城之前啊。毛泽东咪有一句话嘅，同周恩来、刘少奇就话：，喂，我哋而家就要入城咯，啊，咁啊，学李自成咁，唔好好快就俾人赶出嚟啊，咁。当时佢仲有咁嘅担心嘅，所以咧喺1949年3月就系、是、建国前半年啊，喺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咧，毛泽东系当众宣布嘅，佢话我哋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嘅政策咧。一定要在思想上、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一定要將黨外人士當作自己人，跟自己的幹部一樣，跟他們誠懇坦白地商量解決問題，給他們做工作，讓他們有職有權。這當時是作為這個黨中央文件發下來的，起碼有一半是真的。如果不是你入城，你都不懂怎樣管理， 你連這個發電同埋呢個食水咁簡單，唔好講糧食啦。呢啲調配全部係好高級嘅國家管理嘅水平。 同埋佢係 你冇啊嘛， 佢係由一個政黨變咗一個執政嘅政府啊嘛。 唔係政黨，佢由一支軍隊入城啊。 美國而家都係噶，拜登贏咗選舉嗰陣，佢話我係美國人民嘅總統，我唔係淨係民主黨嘅人，我而家係一個國家嘅，即係佢會咁樣講噶嘛。 美國政府完全唔同啦，佢都熟到不知啦，政黨更替咗 N 次。咁呢啲唔係問題，同共產黨入城係兩回事。 但係共產黨入城，佢都係嗰、那個佢做，即係佢要做呢、這個咁嘅一個包裝咯。我而家係同國家大同啊嘛。 共產黨入城係翻天覆地， 嗯， 佢係叫做要將顛倒嘅歷史顛倒過嚟。佢係完全唔同嘅。你如果講呢個美國政府啲更替咧， 嗯， 文化革命咯，啊，即係毛澤東黨內有派， 嗯。 他要將呢個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粉碎，他重新掌權啊！呢啲即係黨爭黨、 這個、 共黨裏面的爭， 嗯、 但係他要搞全民戰爭嚟進行呢些更替就嗰個手法是很低劣，整個國家和民族付出代價太大，即係政權啊，攞來攞去。你上面想鬥點鬥都得，即係等於你將薄熙來拿下，咁全國冇咩動靜 啊！ 咁你咪玩到夠咯，係、嘛、 但係佢加到全民啊嘛，加到即係依個叫做 折騰 啊，係嘛？即係但係我冇話指望佢嘅，因為所有嘅地方幹部全部都係劉少奇佢哋全部。深入曬喎！如果唔發動紅衛兵啊，發動呢啲年青人啊，佢根本就唔掂喎。 嗰啲唔係劉少奇同鄧小平好嘢，而係毛澤東渣，即係毛澤東大躍進同埋呢個餓死咁多人，7000人大會批佢，係大家民心所向，覺得佢係做錯咗。你錯咗又唔認錯，係啊，錯咗你唔認錯，最後仲要即係用文化革命嚟懲罰呢啲。全黨的幹部，他是全部清洗過一次的，基本上， 嗯， 即文化革命一開始誰沒有鬥，即是看鬥多鬥少而已，真正沒有鬥到就是中央文革那幾個人，其他不能鬥過了，這 個是，這個我們叫做劫數，這個叫浩劫，即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上的一場浩劫，這個十年的 浩劫啊！我哋讲啊，有前有嘅。如果冇咗嗰十年咧，依个中国今日仲劲啊！ 即系中国嘅前进嘅步伐俾佢打断咗，同埋仲有系非物质嘅文化俾佢摧残。 系 摧残到而家嗰个结果，仲系好好心痛嘅。 系 即系变咗，即系人民冇表达自己思想意愿。 有個陰影喺度啊嘛， 冇渠道，冇渠道。 所以明知翻唔到轉頭，但始終好多人都仲有陰影啊，即係好難抹甩噶嘛。呢個 但 係 做小市民老百姓，好多時候係好難控制啊嘛。 你應該啊，海林應該未出世喎，應該喺文化文革陣。 但係爸爸媽媽嗰時喺現場啊嘛，咁所以即係你睇譬如利比亞、伊拉克呢啲，佢以前佢喺未發生。咁多事之前，佢都係中東同非洲嘅生活指數最高嘅一個地方。咁嗰邊嘅人民亦都係，當你發生呢啲嘢，佢係冇辦法控制噶嘛。作為一個老百姓嚟講， 唔係你好難要啊，海林，你好難將呢個中國同美國比較講嗰啲政黨問題，因為根本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你好難用美國嗰啲政黨嘅概念嚟代入咗中國嗰種嘅，但係有樣嘢可以比較嘅，就係將中國同俄羅斯比較，都係社會主義國家。即係俄羅斯當然嘅布爾什維克黨啊，佢哋嗰個托洛斯基嗰啲全部嗰啲黨爭啊，都需要到而家，其實都仲可以有一個武喺度嘅，兩個都係全部，因為早期我哋講中國好多嘢都向即係蘇俄老大哥學習嘅， 以俄為師啊嘛， 話以俄為師。 好啦，咁啊，啲聽眾對政黨、政府、政治有興趣咧，請打電話1872311，我哋仲有半個鐘頭，一陣仲可以繼續討論呢個問題。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本港首次系社区发现变种病毒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被问到会否将抵港人士嘅检疫期由21日延长至28日，佢话会同专家讨论是否需要喺检疫21日后再做多啲检测。他又說會調查有關變種病毒患者由機場到酒店期間會否出現問題。根據初步調查，涉事酒店的空氣及渠管等沒有特別異常，當局會加緊巡查其他指定酒店的情況。另外，一名63歲男子接種兩劑科興新冠疫苗後7日確診感染新型肺炎。陳肇始說，接種兩劑疫苗後7日未能產生足夠抗體，一般需時14日。他強調打針後仍需要注意個人衛生，做好防疫。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正當本港疫情持續緩和之際，昨日確認首宗社區變種病毒個案令人憂心，有跡象顯示疫情反撲，來勢洶洶，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嚴陣以待，全力追蹤源頭及緊密接觸者，通過強制檢疫、強制檢測及限制與檢測宣告等措施盡早截斷病毒傳播鏈。張建宗在網誌表示，疫苗接種計劃將擴大至涵蓋16至29歲人士，這個組別可以由本月23日上午9點起預約。接種復必泰疫苗的最低年齡是16歲，接種科興疫苗的最低年齡是18歲。他表示，香港要真正走出疫情，始終要靠普及有效的疫苗接種，亦有其重要性、必要性及迫切性。他呼籲市民及早積極接種疫苗，盡早建立免疫屏障。

你咁辛苦先挨到毕业。 再，我仔大女大，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我搵食已经咁忙，冇理由有我份、啊。 终身学习，其实任何人都需要。一起收睇电视节目《漫游百科》啦！搜罗不同范畴嘅学术讲座，让你都可以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好。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继续呢个星期日最后半个钟头嘅讲东讲西，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政权、政府同埋政党。头先讲到呢个政府同呢个人民嘅关系，咁啊，三十几年前我重新翻到香港，最大嘅感触咧就睇见私家路，咩？因为喺大陆冇呢回事噶嘛，咩叫私家路咧？即係由呢個私人嘅地方行人免進嚇，咁、以前喺大陸咧，只睇到係叫軍事禁區嚇、軍事禁區咧就無處不在嘅喎。飛哥，你上過大陸頤和園，你行過好多次啦。 係， 你有冇見過軍事禁區呢塊牌咧？ 我冇， 你可能未玩到嗰度。 未玩到，我就最中意頤和園後花園啫。 誒、頤和園嘅後湖就有軍事禁區嘅牌嘅喎。你知道去頤和園後湖是要坐船的， 有啲印象， 要坐船噶嘛？ 有啲印象。 咁你坐船咧，右邊嗰個岸咧就有好多登岸點嘅，就有好多景點嘅。啊，而家要收錢啦，入門口。左邊嘅岸咧就冇景點嘅。佢係 咩？ 係啊，個左邊嘅岸你下次去睇過，有好多嗰啲碼頭，有石級上去，但係佢唔會話俾你聽唔可以上。但是你上去行到轉彎咧，你睇到軍事禁區四個字、啊，咁你好落翻嚟啦。 我就係記得我去航天部揾我一個哥哥。 航天部梗係啦。 跟住我連行人路都唔俾我企喺度。 嗰啲唔使講啦。 到哥哥，我個爸爸朋友個仔一出嚟咧，OK 啦，你可以企喺嗰度啦，我可以同佢傾偈。我哋先 係 依樣。 大陸咧就成日見到軍事禁區呢啲、其實咧。第二度我唔知道，頤和園嘅後湖所謂軍事禁區咧、就係高幹休閒區，就唔係一般高幹，起碼係要到正部級，就係佢哋嘅休閒同埋療養嘅地方，即係頤和園已經劃咗出嚟噶啦，啊，咁嚟到香港咧。感覺到政府有時比較牙詐嘅咧，特別係殖民地政府嗰陣時啊、開口埋口就有冇阻差辦公？阻差辦公可以入罪嘅。呢條咧，我個人就覺得係即係官威太大。點解冇阻民辦事咧？你比如講，你如果係有啲咩重要嘅人員。要通道就全部开绿灯、其他嗰啲咧红灯阻住、你前面有警车开路，后面又有，咁呢啲就系有扰民、有阻民办事嘅、但系佢完全唔会理会，冇呢条嚟保护呢个人民市民嘅利益啊！最多一句咧都系如有不便，敬请原谅咁啫。但我如果阻差办公，你会不会敬请原谅我呢？肯定不会原谅你啦。所以政府和人民之间那种威权，你到底是民权大还是官权大？我92年第一次踏足台湾，有个感觉就是哇，台湾的民权这么重要，啲记者挂住记者证横冲直撞。话知你咩司法部就踩入去， 啊，捉住你個部長嚟， 因為嗰個制度唔同啊，馬鼎盛，因為問題你好大分別咧。而家就所謂我哋而家個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制度咧，最緊要講錢。有錢基本上啊，好多嘢都係長驅直著嘅，冇乜限制。但係咧，社會主義制度最緊要講權。所以你頭先話啲高國地方，我哋講啲私家佬，我哋係有錢佬地區，整個私家人私家佬就閒人面帳，其實係有錢佬嘅別墅。但係你頭先講嗰啲軍事禁區咧，其實就高國子弟嘅地方，呢啲就講權。一有權咧就唔同咗，嗰個啊權為中心同埋權為核心咧兩種嘢都唔同嘅，所以你喺而家香港都變緊啦。而家香港咧就話唔係咁重視錢啊，重視權噶啦，即係嗰個特色啊，權緊要定錢緊要啊？咁你呢個係好明顯嘅政府運作嘅唔同。 我以前係一間好高壓嘅公司工作嗰陣，其實我連相都唔影得啊。我記得有一年我喺依間咁嘅生果公司度過聖誕節，喺個大堂度，我影咗一張聖誕樹嘅相，個警衛就同我講。你做咩影相啊？呢度唔俾影相嘅，即系我觉得个感觉都差唔多。 你如果讲香港嘅私家地方咧，佢唔一定系好有钱嘅。嗱，好多屋苑咧，佢有嗰啲平台，你系平时系可以通过嘅。但系佢有限制嘅，唔系随时都可以通过。佢如果到时落闸啊嘅私家地方，你就唔可以过。即是他明明是一條通道來的， 特別是新界， 是吧？ 新界他們有一種特殊的殖民地政府賦予他們特殊的 打腳骨添啦 權力，是吧？所以就不同了。 你的人去那裡拍片，那收什麼費？ 所以權是很有趣的。收陀地啊？我說你不讓你拍聖誕樹，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就去德國的法蘭克福，在一間叫現代的博物館去參觀。 博物館 嚟噶，咁我見到咧話幾個遊客喺度喺嗰啲咁樣嘅展品度面嚟影相，我話梗係影相佢影相嘅。點知問題就話我喺度影相嘅時候啊，嗰個負責管理嗰個就話你唔俾影相。 點解佢哋得咧？ 啊，我梗係咁講，好似你話點解有冇人哋影喎？係 啊， 唔係話咁呢個就好突出啦，佢好明顯啦，佢話。因為他們問過我，你沒問過我，這個就是權好就意思了。他問過我，就給他拍了，你沒問過我嘛，你現在要想你問我先啦，申請啦。 對的，入廟拜神嘛，入屋叫人嘛。 我們當然說，人家拍就拍得啦，不是。 你看我去德國、法國、英國參觀的博物館都是，你每入一個廳你先敲下有沒有人在那裡。你去到俄羅斯就更加是，去俄羅斯好多嗰啲阿嬸咧坐住喺度嘅，你一定要俾面佢Хорошо， 首先就咁啊，同佢岌下頭打下招呼，攞個 camera 出嚟樣下，佢話得，咁你咪去咯。 仲有一樣嘢咧，阿馬鼎盛，我哋未傾啊，都要提嘅，因為你講起政黨政治咧，要必須要知道嗰個政黨啊，係依附住嗰個議會，西方嚟講依附個議會政治。嚟一路發揮作用嘅，咁所以你講議會政治就邊種兩種唔同啊？馬丁盛講就一種叫做總統制，一種叫做內閣制。嗱，你美國咪總統制咯，英國就係內閣制咯，日本都係內閣制， 德國都係內閣制。 根據個內閣制同嗰個唔同啊，啲問題就變咗咧。個內閣制根據你個議會嘅嗰個黨嘅人數嘅多少，你決定邊個做執政黨。 英國就佢唯一特別啲就係佢上議院唔係靠選舉產生嘅，呢個係唯一比較同即係同德國啊或者 佢話俾你聽，佢係 kingdom 啊嘛， 佢係 kingdom。咁但係變咗咧，你譬如話總統制咧，就係你選出嚟，但係咧佢又唔係嗰個內閣制，第四啊邊個做佔多數。但係如果你美國拜登佢嗰個眾議院嘅票數唔夠。民主黨唔夠多，參議院唔夠多嘅時候，佢變咗個閉 關 法 將咯， 就係咁樣，唔同咗，依附議會，所以各有各嘅好處。嗰時袁世凱咪不停擺動咯，究竟係講用總統制定淨係用內閣制咧？ 佢嗰、那個投票嘅方式亦都會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議會入邊嘅數字嘛，即係好似意大利咁啊，永遠都放唔到一個正常嘅政府嘅，因為佢個 proportion 即係佢嗰個比例制係啊，佢永遠 聯合政府咯， 係聯合政府 咪有得傾咯，呢啲同拉丁人嘅性格有關係嘅，佢中意嘈啊嘛。 同埋意大利係最早佢個議會入邊嘅呢個選舉係賦予有娛樂性。 所以你話政黨政治其實就話有各種唔同式嘅共和式嘅政治。總統咧，淨係內閣啊，各方面你採用邊種？其實最應該適合自己個國家嘅國情。 最緊要咧，仲係咪你起碼俾面人民？你唔一定係佢話事，佢話曬事，起碼你俾面佢。即係炸低低，好似係即係你哋授權於我哋，好似日本嗰啲政客咁，隨街隨巷喺度鞠大躬，係嘛？佢鞠大躬上咗去以後，係咪為民所想咧？另外一件事。但起碼佢走呢個過程。 佢而家譬如意大利同日本，你會見到佢個國會議員係越嚟越有娛樂性嘅。即係日本有好多啲美女議員咧，佢選舉嗰陣都已經唔係完全走政治嘅宣言啦，佢係走佢自己嘅美貌啊。 嗰啲唔緊要，嗰啲包裝嚟嘅啫。但係日本嗰啲美女部長咧就有料嘅，佢唔係靠樣嘅。 咁新加坡又點樣？ 新加坡咪又係 係好特殊嘅民主， 係啊，嗰啲叫做威權政治嘅民主。 但係佢人民嘅滿意度都到而家都算 係 比較高。 但係你個執政嗰個負責你理解嘅就係乜？無論係你邊種遊戲規則，你個執政人個都要一定嘅知識、一定嘅常識。嗱，以香港為例咧，你而家個選舉改咗咧，我琴日睇新聞先知就話喂。邊啲選舉團體可以加入我哋而家個選委會嗰方面？咁我見電視嗰啲新聞講到話，阿馬逢國提出話：，喂，點解以前咁多年嚟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都係一個合法嘅團體可以加入選委，而家要剔咗走咗佢啊？ 咁你係咪愛港愛國愛黨先？即係解釋權 唔 係你。 唔係你嗰個唔係啊，但係你問題呢個負責人係咪冇咗個常識，唔知道呢個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係邊個開始投資嘅，邊個開發啊？霍英東啊，係嘛？ 一朝天子一朝臣喎，大佬，係嘛？你而家在任上嗰啲邊個仲識霍家啊？佢仲記唔記得你即係抗美援朝嗰陣時嘅呢個貢獻啊？咁啊唔同噶啦，呢啲就。 所以依個咧就話你變咗依個邊個負責嚟界定邊個有權啊？邊個有資格各方面咧？ 即係大陸係人治噶嘛？ 係啊， 有時啲嘢咧，佢唔會解釋得咁清楚俾你聽嘅，佢亦都無需解釋，直頭好似美國海關咁，我唔俾你入，唔俾你入咯，想乜解俾你聽咧？嚇，翻轉頭一坐完機遣返啦。 哦， 係嘛？呢啲冇得傾噶嘛？佢係威權啊嘛。但係新加坡呢個問題咧係好特殊嘅。新加坡點解李光耀要即係佢嘅權咁大咧？佢係因為國際嘅環境，一個佢想當初俾馬來西亞摟出嚟嗰陣時咧，好淒涼嘅。啊，冚唪唥嗰啲馬拉嘅根本唔蘇佢。佢咁艱難，但係佢一個係俾呢個穆斯林國家所呢個包圍住。食水啊乜嘢都靠人。第二咧。佢又要擺平衡，因為佢新加坡呢個國家華人佔多數，華人有一個祖國喺度，你又要睇北京嘅眼色，所以佢喺外部咁複雜嘅環境下邊，佢想咁細嘅國家、咁細嘅版圖，又咁多錢，喂呢樣嘢真係慘。話如果老虎咧越大隻越好，豬越大隻就越唔好噶啦。所以他一定要即是个政治平衡摆得好，即是不能够冚唪唥是民选，即是有时民选呢未必有这样的智慧，即是民选有一个缺点呢是比较看眼前和看这个局部的利益的。当然你的领袖是不是真的这么智慧，是不是看通看透的另外一件事啊，但是李光耀这么多年他证明他是得的、啊。 所以我覺得呢啲嘢都係靠運嘅啫。 咁講都係解釋方法。 靠運，講緣好啲啊嘛，開頭。 好。 唔好講運，緣咧就涉及到好多因素。你運就唔同嘅，緣就涉及到好多即係來龍去脈啊，周圍環境啊，各方面嗰種因緣。然後先有咁嘅結果。 我又學到嘢啦。 緣咧，佢仲有人為嘅努力。運就冇得傾噶啦，你點同運鬥啊？個運已經唔係你嗰陣時啦，你 仲有希望 啊！你收皮收。 又可以製造善緣，可以有惡緣善緣，所以用個緣字好過用個運字。唔好係講靠運啊嘛，所以你變咗嗰個 複雜性喺度啦。咁啊，成個你講邊個政權、邊個政府、邊個係政黨，都係圓嘅問題，係嘛？馬鈴成 複雜複雜 圓圓就係、是、我哋講過咩叫圓呢、啊、以前我哋個老師阿盧思光先生講佢圓咧，佢將個圓解釋就話圓咧就係一個關係網 network。嗯哇！你而家講 network 咧，網絡幾複雜啊！ 佢係合力嚟， 騰騰瓜瓜騰騰， 係啊，合力 全部、嗯。所以你講政權、政府、政黨，全部都一個大嘅，即係個你叫做眾源， 係 眾源和合嘅嘢出嚟嘅，全部、嗯、全部都互相。你頭先唔係鐵三角啊，海林， 哦、 其實係互有關聯， 冇錯，係有關聯啫、 啊，有關聯， 唔、啊、能夠 有好多好多 connection 啊，好多聯絡線， 嗯、 就唔係我話鐵三角咁樣咁嚟形容。 嗯、 啊，系一个 network 嚟嘅。 嗱、嗯，咁我哋讲讲听晚啦。听晚由于小弟请假咧，就由马恩赐、叶君尧、赵色庆三位仁兄咧就讲中国嘅剑文化， 嗯、 剑啊，刀枪剑戟嘅剑啊。 咁、 啊、 要讲雪剑。 咁、嗯、我 庄子嘅雪剑。 啊，我个人咧就觉得呢个剑文化咧。真係從文化嚟講、嗯，而唔係講呢個武器。 啊、 如果講武器咧，佢就比較奇怪嘅、 啊， 因為劍呢樣嘢咧，開始當然佢係一種武器， 代表身份嘅大劍。 係啦，係啦、啊，即係後尾點解經嗰個刺秦王嗰陣時候、 嗯， 秦王嘅劍掹唔出嚟咧？ 嗯 裝飾品嚟嘅，大佬。 佢係咪淨係中國嘅劍有兩邊㗎？即係啲第啲地方都係刀㗎嘛？ 你講起劍咧好過癮，所以我想講多兩嘴。 嗯， 你好似日本講劍道， 嗯 啊，其實佢把刀嚟嘅， 係咯， 佢唔係劍嚟嘅， 武士刀。 刀同劍之間嘅呢個區別咧，好簡單，就係佢嘅截面， 係咯， 佢嘅橫截面咧，刀係單面人， 嗯、 劍係雙面人。 嗯， 咁劍咧。點解話佢係一種禮節，係一種禮器，唔係一種真正即係當武器用呢、 嗯、 你而家睇家庭上面用嗰啲刀，同埋你去呢個街市睇下劏魚斬肉嗰啲斬骨嗰啲刀，冇、 嗯、 人用劍嘅，因為劍唔好用， 容易刉親手。 唔係啊，佢兩面刃係冇必要嘅、 嗯。 你真正係如果格鬥嘅話，用白刃去白刃。搏斗的时候呢，你剑主要的功能是刺而不是斩、嗯、因为你斩呢，你看它截面积，如果是它跟刀一样大的截面积的话呢、 嗯、 它是不够刀硬的，如果刀和剑硬呢、 哦、 剑实弊的，你看它截面积。 那为什么要有两个印呢？ 开始的时候它是用来割的嘛，用来刉、 嗯 嗯、即是在作战的时候呢，你是看罗马那些短剑佢可以用，因為短劍之外仲有個盾牌，佢有攻有守。如果你係長劍咁長嘅話咧，你喺全世界嘅騎兵裏面都冇人用劍嘅，都 係 用 有型、啊， 都係用馬刀，唔係劍被淘汰就因為佢唔實用。 嗯， 咁西洋劍咧又唔同， 嗯、 你好似薯片識打劍㗎、嗯，啊曾俊華，即係西洋劍你睇出嚟、 嗯， 主要係吉，主要係刺，唔係劈， 唔係中國劍。 只能夠 可以打 劈嗰啲咧，就係花劍，即係花式劍先係用劈，係好少數嘅。真正嘅劍道咧，係刺為主， 即係 epic 係啦，刀先至係劈為主。所以你話劍文化咧，嗰啲又要聽下佢哋從咩角度去解釋。 你書劍孫莊子説劍篇咪有依、這個。嗯，君子之劍，有庶人之劍，呢啲咪就劍文化咯。啊，唔同嘅身份， 唔係任何人都可以配劍㗎。係 啊，李白去配啊，公孫大娘冇劍啦，要講。 哦，即係原來劍係好勁嘅。 唔係 身份嚟， 劍係身份。 因為我去國內開會，有人送把劍俾我，就好有型㗎，係嘛？我有把劍喺屋企。 你帶唔到翻香港？好啦，咁就 播首歌啊。 跟住有首歌啊，王菲嘅《愛梅》，好。拜拜 拜拜。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能为多。